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第158集。 书房里归于安静，弟子园起身，跨过一地碎末，行到窗边，停歇了战歌号角。一年后的青南山重回安乐，可这和平之景是安宁用命换来的。安宁在青南城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这一生若还有遗憾，必是只有施正言。 子园，正言向我求亲了，他说要带我回西北过日子，我没有答应。 那时帝家冤案昭雪，安宁身为长公主，知冤情而不报，受京城百姓口诛笔伐，却未应下施正言的求婚，只一心留在京城缓和他和寒夜的心结。弟子园走出书房，踩着积雪停在梅树前，透过满枝梅花，神情渐渐恍惚。 子园，刚才送他走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面。 一年前三国大战，入潼关前，安宁望着施正言领军远走的背影，只说了这么一句，一语成谶。潼关一别，等着他们的竟然是生离死别。弟子园回过头，望向书房正中血迹未散的银白盔甲，缓缓闭上眼。 子园，答应我，无论将来如何，你和皇兄都要好好的。替我告诉正言，如有来生，我不是大晋公主，必与他相携一生。 安宁离世一年，施正言驻守东迁战场未离半步，如今他亡父尸骨难安，九泉下的安宁如何安息？ 弟子园猛地睁开眼，折断一只寒梅朝书房走去，停在那副银白的盔甲前，将花放在盔甲面前。半晌，他拿起一旁悬挂的佩剑朝外走去。寒夜或许要全施老将军教导之恩，施正言兄弟之情，可他为的只有一个安宁。这一生只要是安宁所愿，就是他弟子园所愿。君县城是西北重城，城墙坚固，拥50000大军，80000百姓。大晋立国20年，此城由施元朗镇守，遇北秦大军于国外不计其数，得大晋第一铁城的美名。云下曾有言，军县不破，大晋永安。可惜一年前北秦东迁，以两国皇室子嗣丧命大晋都城的名义讨伐大晋，20万北秦铁骑突然夜袭军县城，城中副将叛变，于深夜大开城门。施老将军仓促迎敌，只来得及在破城之际步兵御敌，护送一部分妇孺幼童离开。3日后军县城破，50000将士战死城头，尸骨埋了城外3尺高。80000百姓除却老弱妇孺，壮年皆被坑杀。昔日繁盛的军县城，如今只存活不足20000老弱妇孺，以及那气势汹汹占据满城的数万北秦铁骑。 只是倒也奇怪，2个月前军县城守将连兰清大开城门，开始允许临近村庄逃亡的大晋子民回城寻亲，并贴出告示不再屠杀大晋子民。到底血脉连心，这些日子不断有牵挂家人的百姓从其他地方赶回军县城寻找亲人，只要能说出曾住在军县城何处，且有亲族来接，守城的北秦副将并不为难，一律放行。 是以最近君县城百姓脸上多了不少笑容，连带着整座城池都焕发起生机。直到八日前，连兰清决定将施老将军的骨灰放在城墙上祭拜，并要带回北秦王城的告示贴出，留在城内的百姓欢喜之心顿时灭得一点都不剩。但北秦五万铁骑守城，城内的百姓除了愤怒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一年君县城被北秦占领，城内着异族服饰从漠北而来的北秦人也多了不少。站在街上放眼看去，沉默颓丧行色匆匆的大多是被困围城的大境百姓，嚣张狂妄横行霸道的皆是北秦子民。两国积怨已久，血仇难除，除非一者亡国，否则世代难相容。君县城内有一家君子楼，掌柜姓君，祖传的君子茶清香飘百米，乃西北一宝。往年这家茶楼吸引云下之上的访客不知凡几，连兰清好茶，对此楼手艺独独欣赏，破城之际下令不得为难君家人和君子楼，是以君子楼得以保存，并在森严萧条的君县城还能经营下去。此时君子楼二楼，一布衣男子在厢房内临窗而坐，望着街上稀稀落落的大境百姓和不时挥着马鞭扬长而过的北秦人，眉微微拧住，摩挲茶杯的手一直未停。此人模样普通，衣饰简单，却偏偏生了一双微疑深邃的眼，只这么随便一坐便令人心生忌惮，不敢在他面前放肆。厢房门被推开，一个侍从悄然走进，朝坐着的男子低声回禀： 殿下，暗卫传来消息，连兰清把老将军的骨灰放在师府大堂，只留下五个侍卫把守。 师府怕是早就布满重兵，只等孤自投罗网。 男子将瓷杯放下，碰出清脆的响声，这人正是戴了面具的寒夜。他只带了一个侍卫，三日前星夜兼程赶至君县城。寒夜眯着眼若有所思： 三国交战已近一年，连兰清若想把施老将军的骨灰带回北秦王城，多了是机会，根本不必拖到这个时候。漠北局势大变，三个月内这场战争必会决出胜负，否则只有议和一条路，这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结果，也不是一心逐鹿中原的北秦大将所想的结局。连兰清想扭转战局，最好的方法自然是将孤这个大晋太子生擒在君县城，进则摧毁大晋士气，继续南下，退也可守获孤的性命，增加两国谈判的筹码。 连兰清有这个打算非一日之计，数月前允许大晋百姓入城寻亲便是第一步。寒夜比谁都清楚，可他却不能不来。施老将军待他如子侄，施正言于他是兄弟，还有安宁。连兰清设下一个天下人都能瞧明白的棋局引他入瓮，怕是任谁都以为寒夜不会来。寒夜站起身，望向城北师府的方向，手负于身后，神情凛冽。 孤有什么不敢的？这是大晋的国土，孤是大晋太子，有何不敢踏进这座城池，带师长回故土？ 这时，二楼大堂临窗处，一男子饮下一杯清茶，看向一旁，笑道：“ 阿清，果然是好茶。不枉你心心念念这么些年，破城之际还想着保下这座茶楼。” 他身旁立着的青年长身玉立，面容俊秀，一双眼极为内敛，一观便不是常人。听到这话，神情未有波动，只对坐下的人恭敬行礼：“ 陛下，君县城虽有重兵把守，但这些日子不太平，您身份贵重，还是先回王城吧。” 二楼大堂里除了他们这么一桌，没有其他客人，是以二人言谈倒也放心。 怎么，你怕擒不住寒夜，还把朕给赔进去了？ 放心，谁会猜出朕会亲自来君县城？ 北秦王莫天笑笑，不以为意。莫天不像大多数北秦人一般粗犷蛮横，他模样俊美，一双眼很是凌厉。他穿着一身北秦锦衣，承袭生母的绿色眸子乃塞外人独有，一看便知不是中原人士。如今出入君县城的北秦贵族不在少数，他的打扮并不显眼。 陛下，臣听说山南城守将归西是中原第一剑客，即将踏进宗师之列。当年他化名简素，在东宫七年，和太子韩烨情谊深厚。这次韩烨如果来君县城，他或许会跟随。您此趟未带国师出行， 如今两国政治交战，以韩烨素来的行事做派，如果他真的入君县城，必会独身前来，绝不会调遣守将，何须担心？再者，韩烨一个大晋太子都敢踏进驻扎了五万铁骑的君县城，难道朕会因为顾及一个中原剑客就逃回王城？ 莫天军威甚重，此话一出便有些不轻不重的怒意。连兰青心底一处，低头就要跪下。 成王爷，请陛下责罚。 哎，人多眼藏。 莫天随手拖住他，朝楼下饮茶谈笑的客人和厢房内扫了一眼。连兰青知自己差点露了行迹，立在一旁不再言语。 阿青，等双鹿节祭祀完后，你把施元朗的骨灰就埋在城北外郊的施家陵园里吧。施元朗虽是大晋汉将，但朕向来敬服他，把他埋在君县城也算了了他的心愿。十年前你父亲战死沙场，朕知道施元朗和你有大仇，所以当年才没有拦着你潜伏在大晋，化名秦景留在君县城。不过这些年他悉心教导你，总归与你有恩，他既已死，你便将此事接过吧。 此话石破天惊，却能解韩烨和弟子元将近一年的疑惑。世人只知连兰青是数年前的北秦统帅连宋之子，十年后横空出世得北秦王看重，一年内从三品副将爬到一军副帅之位，在北秦军中的地位只在老将鲜于焕之下。一年前军县城城破，除了北秦倾举国兵力逼近城池让施元朗猝不及防外，也因为军县城周郊和城内的步兵图被盗，城门被叛将秦景打开所致。军县城一役后，弟子元和韩烨曾遣探子细查秦景，得知秦景十年前投奔施家军，因天资聪颖被施老将军重用，且亲自教他兵法谋略。数年前施老将军将山南城交与他驻守，秦景在山南城一待就是五年，直到施正言随安宁回京，军县城无副将可守，施元朗才将他调回。当初韩烨入西北统兵三年，只听闻此人，却未曾见得一面，却不想数年后这个施老将军曾经引以为傲的弟子竟会背叛大晋，毁了军县城。当时探子查出秦景战死在破城之日，弟子元和韩烨以为没了守住此人的机会，但听莫天刚才这话，连兰青就是秦景，秦景就是北秦副帅连兰青。此人到底如何，倒也难下定论。国仇家恨里，孰是孰非，孰对孰错，本就难说。毕竟权谋博弈里，离间乃是常事。一招他身份大白，受大晋子民唾弃辱骂不假，可他同样也会成为北秦人的英雄。只不过他与施元朗虽有滔天大恨，也有十年师徒之谊，北秦为其故土家国，可这些年他在大晋也有知己良朋，至少十年时间他不是连兰青，而是秦景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